常完美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，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, 我是李威廉。 爱是流浪的梦，像一种慢动作，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对待工作是什么样的态度，是一个今日事今日毕，喜欢一下子把事情全部都做完的人呢，还是一个喜欢拖延的人呢？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生活冷知识，其实就是一个冷笑话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说不要把工作呢堆积起来做，堆积起来的工作呢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谈天说地，互相看对眼的话呢还会谈恋爱结婚生孩子，然后繁殖出越来越多的工作，是不是很搞笑？希望大家可以分轻重缓急，一件一件的把工作认真的做完哦。

出了电梯之后呢，大概走几十米就可以乘坐地铁了。网友也说这个方便程度真的是找不到第二家了，你有没有很羡慕呢？一段话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意思就是说还在上学的小伙伴呢，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上学的时光，不要觉得上班能够赚钱很自由什么的，这都是误会。因为进入到社会之后呢，会遇到比学校里面20倍不讲理的人，可能会受比上学的时候多30倍的委屈，还会背上100倍的压力。而且这些人你还不能打他，因为你是有素质的人嘛。不知道你最珍惜最喜欢的又是哪一段时光呢？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我走过 没

看新闻说，郭柏林和老伴儿王翠琴呢，花光了110万元的积蓄，买下了黑龙江五大连池两套破旧的小楼，改造成豪宅，还请了管家和保姆，平常种菜、摄影，在景区逛逛。老两口呢，觉得他们精神上非常的富有，把钱都用在了生活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了，每个月退休金2万块全部花光，自嘲自己是月光族。这样的生活你羡慕吗？世界真奇妙，真的是无所不有，你知道吗？美国呢，居然有一家网站介绍了一款材质轻便可以穿戴的椅子，你没有听错，是椅子。这款产品呢，最大支撑120公斤的重量。设计师说，这一款材质轻便可以穿戴的椅子呢，不单只可以改变工作环境，还可以方便出行旅游跟通勤什么的。所以说，现在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？